第五十集。 怎么了？ 就这么迫不及待？ 白思君这才反应过来不对劲。梅雨琛写完书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他晚节不保的那一天，他竟然还催着梅雨琛赶紧写，这不是变相在说自己欲求不满吗？ 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看后面的情节。 我知道。 梅雨琛垂下眼，视线重新回到屏幕上，但是嘴角还带着笑意。白思君也懒得再解释，他知道反正他的晚节已经注定不保，而且这本新书的精彩程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很能勾起让人读下去的欲望。为了早日看到这本书的结局，他也愿意放弃自己捍卫已久的晚节。白思君重新返回前面去改标点，这次他抛开了读者的身份，以编辑的目光仔仔细细地去审读。 梅，你这里有个成语用得不太对。你形容他们两个是情投意合，这个成语确实是指两个人合得来，但是现在这个多用在男女身上，这里可能用志同道合要好一些。 梅雨琛沉默了一下，突然问， 你还记得开头提到男主有个秘密吗？ 记得。 他喜欢同性。 白思君愣了一瞬，他重新看向电脑屏幕，不太确定。 完全看不出来。不对，有点苗头，但是读者不会往那个方面去想。 结尾的时候，他会做场梦，对象是他的男同学。不过我打算点到即止，不会写明。 也就是说，前面这些细节都是在为结局做铺垫。白思君连忙操作着触控板往上滑，重新从头开始看起。当鼠标再次停留在第一页上时，白思君突然回想到了以前看梅雨琛作品时的感受。如果不看到书的最后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。等看过结尾之后，你又会立马想重新看看开头，然后再被那股恍然大悟之感震慑到心底发麻。白思君只看了七万字，知道了一点点结尾，现在他重新看开头，就已经有了这种感受。曾经的梅雨琛真的回来了，他不再是那个只写得出无脑恋爱小说的诗意作家，他的文字又重新找回了蛊惑人心的力量。白思君不禁有些感慨万千，尽管他的名字还没有印在任何一本书的信息页上，但他第一次觉得责编的工作竟然是这么有意义。 干嘛啊？一副快哭出来的表情。 白思君吸了一下鼻子，压下内心翻滚的情绪，看向梅雨琛。 没事，就是觉得太好看了。 梅雨琛靠在沙发一侧码字，白思君靠在沙发另一侧校对。客厅里只剩下此起彼伏的敲击键盘的声音。不知不觉中，落地窗外的景色已被夜晚笼罩。夏日天黑的晚，白思君看了看时间，竟然已经八点多了。他伸了个懒腰，问梅雨琛， 你饿了吗？ 有点儿。老婆做饭还是点外卖啊？ 白思君活动了一下食指， 蛋炒饭吃吗？ 吃。 白思君比梅雨琛闲得多，这段时间以来厨艺大有长进。不过今天的时间已经有些晚了，他怕梅雨琛饿着，所以只是简单做了份蛋炒饭。他回想起第一次给梅雨琛做蛋炒饭时的情景，那时他还在竭力说服自己梅雨琛触碰他都是正常的，不应该想歪。然而现在想来，恐怕那个时候梅雨琛就已经盯上他了。吃过晚饭，两人回到客厅的沙发上，梅雨琛慵懒地躺在白思君的腿上消食，而白思君则是拿起他的爪子给他按摩手指。 白， 真好。没有你我可怎么办？ 白思君一直不太会接梅雨琛的情话，回答得干巴巴的。 没有我，你也要自力更生。 话音刚落，梅雨琛的脸立马就绷了起来，他抿了抿嘴唇，表情不爽。 没有我你是不是觉得也无所谓？ 白思君按摩手指的动作一顿，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他稍微设想了一下他和梅雨琛的关系，倒退回以前，梅雨琛是高高在上的人气作家，他是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，而梅雨琛所处的位置根本看不见他，光是想想他就觉得心里发苦。 不是， 白思君抓着梅雨琛的手和他十指交握，难得老实地表达内心的想法。 没有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下一秒，白思君突然觉得眼里的画面天旋地转，等他回过神来时，他已被梅雨琛压在了沙发上。 哎，你不是想知道谁把他推下楼梯的吗？ 梅雨琛直勾勾地盯着白思君，眼底里是不多见的急躁。 是啊， 现在就告诉你。 梅雨琛说着说着，手就不老实地往下探去。白思君头痛地按住梅雨琛的手，心想他刚才竟然没看透梅雨琛打的小算盘，真是失策。 好好写书，我等不及了。那也得先完成工作。 梅雨琛没在白思君这里讨到便宜，又无精打采地退回沙发一侧，一双好看的眸子阴森森地盯着白思君。白思君被盯得后背发麻，梅雨琛还从没有用这种眼神看过他。他不禁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，试探地问。 你是不是在怪我？ 我要让你也尝尝这种滋味。 什么滋味？ 到时候无论你怎么求我，要我给你我也不会给你。 白思君无语地抽了抽嘴角，他自认定力还是不错，于是他眉一挑，态度挑衅。 你看我会不会求你。 白思君离开宏图快大半个月了，除了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以外，再没有和宏图有任何联系。主编明显没有挽留他的意思，就等着他一个月到期之后走人，而其他同事不了解具体情况，只知道他专门去守着梅雨琛写稿，也没有对他表示过过分关心。毕竟还没有正式离职，白思君没有把大大小小的工作群退掉，但是一打开微信便看到那一屏幕的置顶，难免感到心烦。于是他把这些工作群的置顶挨个取消，然后把某个草莓甜筒头像的人设为了置顶。白思君盯着手机屏幕，不由自主的嘴角上扬。这时一个脑袋突然探了过来，某只大猫好奇地问， 在和谁聊天？聊这么开心？ 没有。 白思君赶紧收起手机，不想被梅雨琛发现他盯着他的头像发呆。然而不凑巧的是，刚好手机震动了两下，他下意识地翻过手机看了一眼，只见屏幕上显示着一条微信消息。 白哥，我需要你。 白思君想也没想便解锁手机打算回消息，然而这时他潜意识里忽然警铃大作，他任由本能驱使着他偏头看了眼旁边的梅雨琛。果然梅雨琛黑着一张脸，眼神几乎快要把他的手机射穿了。 我刚没跟他聊天。 白思君赶紧把他的微信界面打开，递到梅雨琛面前。 喏，我刚才在设置置顶呢。 某只大猫在看到置顶的草莓甜筒后，表情明显放松开来，